界的声音。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一广播旁耳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广播剧场。 开会、加班、报表、订单，忙啊！ 减肥、游戏、逛街、网购，累呀、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为了理想打拼加油，头脑不能闲着，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成天埋头苦干卖力推脚老实转着，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 不要急，不要慌，偶尔要休息，明确方向再出发，品味红尘烟火气。 不要烦，不要乱，偶尔要惬意，认清真相，观万象，领悟世间情与理。 哎，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十点半邀您收听广播剧场。说不完的都市传奇，演不尽的离合悲欢， 原创广播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世通言，周一到周五每晚十点半登录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 好听的好玩的一段接一段， 北京文艺广播原创广播剧新编警世通言，讲述大宋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便衣任务第一次，各自分工各有职，误会连连，来搅局是乌龙抓捕，把谁指？各位看官，古语有云叫人靠衣装，马靠鞍。对于这一点呢，临安城新进小捕快阿福深有体会。在成为一名捕快之前，无论是什么样的装束，他都觉着体现不了自己这身气质啊。而在穿上了捕快的那身衣服之后啊，阿福瞬间就由内到外的还就找到了真正的自己。现如今小半年可就过去了，在面对即将到来的第一次便衣任务的时候，咱们这个捕快阿福啊又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我补充两句啊。 哎，别说话别说话别说话，听捕的听捕头说。 哎，这个 没有，别说话 就是你说话，你不说话都没说。 捕头您说。 他这个 别嗑瓜子，你没听见 什么？没听听听听 你听着 要不你说吧，我也忘了。我说 捕头您说吧。 我说啊，到了您哪 没错。 哎呀，懒死我你们好吧。这个到年底啊，有一些个这个啊，怎么讲，他们这个一些个犯罪团伙又蠢蠢欲动了。 哦， 一般来说年底这时候大家伙都攒俩钱了，都为了过个好年。哎，都拿出钱来买东西。 哎 哎，让团伙盗窃团伙们看着了，他们就蠢蠢欲动，要有所行事。 是喽。 所以最近咱们这段时间特别忙，各位也辛苦。 不错。 哎，今儿呢我哪儿来聘这么一个捧哏呢？我 您说您他这嘴碎，您说您的，您看我就不言语。 你还不少说了，这就、我说哪儿了？我 嘴碎 啊，嘴碎。他这嘴，我说嘴碎干什么？我 说您说呀，这盗窃团伙多，最近特别忙 啊。对了对了， 所以给我们要放假。 不是 啊，不是啊， 说这辛苦了，我带着你们几个啊，尤其是你阿福，听了没？咱们现在得乔装改扮一番，咱得便衣去执行任务。 哦， 哎。你呢这半年啊，我师父都看在眼里，不错啊，挺机灵的，也挺有这么一身的正气，可你头一回穿便衣，你可得明白啊，你这个作为啊 这个捕头的身份、捕快的身份，咱们俩都得隐藏起来。 不是， 你得像一个扔人堆瞧不出来你，那你才能做好一个真正的便衣，明白了吗？ 行行行，是吧？ 尤其那眼神，你知道吧？ 是 你不能太凶神恶煞，看谁都想拔刀，那不成。明白明白？ 不是，那我那 你等会儿，你别特别，你别特别，对对对，你转一身，来来来， 嗯， 我看我看我看， 嗯， 你过来，你走过去，来来， 走， 你这今儿穿的怎么的，感哪儿不对呀、啊？你这啊， 怎么不对呀、啊？ 你不对，你 我这打扮不是挺好的吗？ 这个 不是您不是说了吗？您说得便衣、 啊， 我们今儿早上起来，您看我们这都变成这样了，您看小严。 嗯， 哎， 你看小严这打扮，那要饭多像要饭的。 他穿的 是要饭， 我对我 啊， 他穿的行。 你看我这多好，您看我这个， 你这都什么零了八碎这些东西都是。 我这庄子金，你看、 啊、 我这英雄掌， 呵， 哎，我这大红的中衣，虎头战靴，这是 你是穿错了， 能穿了吗？那个在一块 不是我这个，您看， 你瞅你这衣服，你瞅你 这 鞋， 这玉佩，这都我管别人借的，保准我跟你说一看倍儿浮夸，我跟你说让人看不出来我是捕头本质。 你捕头，你是个捕快， 捕快本质， 我是捕头， 这还较劲呢？ 废话，这你不说一句，我工资下来了。 领导， 哎呀，行了，就这样吧。但你低调点，你知道，就为了咱便衣不能让人看出来，不能惹人注目，明白吗？ 我知道 啊，走吧，没辙了，瞅你这德行。 哎呀，我说捕头， 嗯， 这地方叫什么呀？ 我补充两句、 嗯、 啊，这你混蛋了你呀、啊！ 你怎么骂街啊？ 你都干了半年了，咱就在这城东三户巷，你都忘了？好，你这啊， 我继承马户巷了， 那也差不少呢。我告诉你，以前呢，这个三户巷以前他那样，他有三家人家。 哦，三户巷就有三户人， 哎，对， 那要二户巷呢， 那就两户巷， 那要一户巷呢， 那就别巷了，那 没户巷呢， 没户巷就不用去了。 哎，那要是10768户巷呢， 那哼是，以后 你是不是觉得我有点贫？ 啊、我是，就是我都想打你了。 您接着说， 我 原来有三户人家， 嗯， 然后呢？ 后来就因为近邻这商业区啊，逐渐这么繁荣起来 啊。那么说这有三户人家旁边有商业区、 哎、 它就繁荣起来。 对了，现如今这里不仅迁入大量的人口居住，哎，平常啊更有好些陌生人来来往往。我经常呢老来这儿办案来，附近的好些个这个街坊啊我都再熟悉不过了。 老邢， 哎呦， 老邢， 有货，我老爷， 先不是 老爷， 来， 抢 名， 有货上家了， 哎，好嘞， 上家了，大爷给你炸茄盒。 哎呦，这不是邢捕头吗？ 哎，他李大妈。 哎呦，我跟你说，好长时间没见着你了，见着你就有事儿啊， 嗯， 是吧？不是，见着你啊，这事儿啊就能解决呀。 哎，对。 哎呀，你现在 有什么事儿没有啊？ 今天我没事儿，就是跟你聊会儿。 哦 啊， 您挺好的。 挺好的，走上我这家去，咱再聊会儿去。 啊，不， 咱聊会儿。 我有公，别留一上、 啊。 您这是一直没事找人破闷。 我一直没事儿啊。 哎呀，我有事在身呢，李大妈。 啊，你有 空我看您去啊。 得。 哎，啊，服，快，走。 我说捕头 啊， 这不成啊，这个。 怎么了？ 您这好，您比那大明星都红火呀！就您这走大街上，谁都认识您。您这任务能执行下去吗？这还便衣任务？ 怕你不真的，我你不用说那些废话，我就问你，你刚才我教你那些当便衣的技巧，你记住没有？ 记住了， 我说一遍。 什么来的？ 哎， 刚才您说啊， 不能够太高调。 哎，不能太高调。 嗯。低调行事、 低调行事吗？ 哎，拿眼睛看人，不能老瞪人， 不能老瞪人。 哎，你不是动不动就拔刀呢？ 那哪行啊？ 就是，你再说一遍吧。又忘了， 走吧， 我刚教的， 因为我刚忘的。 哎，走吧。 哎，走。 告诉你啊，咱这到街巷口来了，这没什么人来了。我告诉你啊，他是这样。因为我和这儿的街坊，你刚才看见这情况实在是太熟了。 我看你跟李大妈很熟。 我李大妈跟谁都自来熟呢、 哦、 就是我呢打前站，哎，我就借着我寻街这理由，一般这潜伏的这个小偷啊团伙舞的看着我过去，他可就放松警惕了。 哦， 你别看我穿便装让他们一眼看出来我为什么这么招摇跟大家伙打招呼、 哦、 就告诉他我来了，可我还走、 哦、故意的就故意让他们看着 哎这捕头来了，哎他又走了。 你呢，你跟在我后头，你好好扮演这么一个粗心的有钱人，咱们这叫钓鱼执法，抓贼抓赃、嗯、 捉奸 在床 啊、 哦、哎抓双。但你得明白啊，你得看有些人，尤其那个眼神，那贼的眼神，他不拿俩眼中间往外瞧人， 眼角看。 你先等一会儿，你先等一会儿，不拿俩眼中间瞧人，俩眼中间怎么瞧人？ 对眼儿，你说是吧？ 那没法看。 哎，他拿眼角看人。 哦，拿眼角看人， 哎， 都是斜视。 对，他不好意思，他要， 啊， 他但凡人 撇。 哎，他的便宜 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 对对对，我看你就坏了， 哎， 你知道？我要不是知道你是我徒弟，我容易把你逮起来。 哎 哎，一旦看着有不对的，马上咱们就赶紧汇合抓捕罪犯，明白了吧？行，嗯，行，跟我后头走啊。 我说，捕头， 不行， 你别说你，要不说你，您是老谋深算的。 嗯， 有这么一句话， 嗯， 叫车船垫脚牙，特务老警察， 没罪都该杀是吧？ 这是你说的 啊， 都是我爸爸。 哎。 你看这不得罪人， 对，这你哎，李辉说， 哎， 你说什么？ 您这个计策呀， 嗯， 高了。 你看， 高上加高， 嗯， 高上加高加高加高， 就是高 高上加高加高加高加高， 停， 太有深思， 行了行了行了， 深谋远虑了。 哎呀，我感觉行啊，这没招，你今天带你出来了，你呀，啊。还行吧，你挺灵的，我不都说你不用说那些没用，咱师徒这些年了，你就好好跟我抓贼就完了，听没有？ 行， 千万留神啊！ 嗯， 你再拉黑一点显得，别这么老眼神，啊，盯着谁，这就有问题。 我得什么一点？ 你得稍微显得那么样的粗心一点。 粗一点。 嗨，我是嗨，哎 哎， 你看我这样粗不粗？ 你太粗了，你 粗粗心吧？ 你太粗心了啊！后，嗯，边跟着吧，哎。师傅是满怀期待，徒弟信心十足。看来啊，这次的便衣抓捕任务肯定是没什么问题了。不过叫世事难料，接下来发生的事儿可就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行了吧，就按照我说的啊，我先那边巡街去，你后面跟着我点，有点距离，但别跟丢了，明白了吧？行了，我先进三户巷了。 哎。 哎呦，这不是又邢捕头吗？又过来喽，邢捕头来喽！ 哎呦，邢捕头来了，邢捕头，再聊会儿。 不，甭聊了，不 聊会儿 啊！ 不聊不聊，谢谢。 你看我这追着你过来聊会儿，你这不搭理我。 啊，有空的行不行啊？ 不是你这，你看你又办案来啦！ 我告诉你啊，他干嘛？ 啊？ 你保持低调，不要声张。你现在可就算是我的线人，你得配合我。 你要干嘛？ 啊？ 你要干嘛呀？ 我要抓贼呀！ 要 你 再 哎呀， 抓贼呀，抓贼！ 你再大声，你就暴露我身份了， 哎， 明白了？ 得嘞，您忙您的，哎，您忙您的。 对了，明白啊？你现在保持安静， 啊， 你就给我注意着从这街上走过来的所有人，有多少男，多少女，什么样的表情，什么样的形状，一会儿我回来问我，我问你。以后 啊， 我问您， 哎， 啊， 好， 咱们对这个破案有帮助，你记住没有？ 行，我就在这等着您。 哎， 一会儿跟您再聊。 哎，嗨，老院里，行，我走了。 嘿，你这捕头，哎呀，哎，我师傅呢？我师傅呢？ 师傅，小偷，站住！ 哎，站住！快走！ 小偷， 快点！ 站住！哎呦！师傅，悟空， 师傅， 抓贼！站住！ 胆大的贼人，光天化日当街行抢啊！你这都不是偷了，都该抢了， 叫出来吧！ 这叫什么叫？叫什么呀？ 你说叫什么呀？ 叫什么？你 让你交女朋友呢？ 这不交女朋友？你谁呀？我认识你谁呀？ 废话，告诉你不认识我。我告诉你，我是本县第48届资一捕头啊，捕快。 你好意思说吗？你还48届？这你看着我干嘛了？你 看你干嘛了？偷东西了？ 偷东西？ 知道吗？兜里那什么拿出来？ 兜里他这个他是不是？ 是什么呀？ 这是我的。 你的，你告诉我里头有什么？ 里头有，你管不着， 管不着行吗？ 哎，我小伙子，哎，他李大妈，你着急，我找他有事，你别拉着我不聊天。 哎，你看那边 什么呀？ 砸！哎，快走！砸！ 哎，我上树了！ 哎呀， 气死我了！哎，还好吧，反正大爷钱包是找回来了。哎呀！大爷肯定发现丢钱包了，大爷， 你这小偷，你这这么大小伙子，你不干正事，你偷老人家钱包， 哎、 你算什么东西？ 是他偷钱包 啊！ 您怎么了？您怎么不问清楚闹白？我不是偷钱包的。 那我钱包在你手上， 我帮您把钱包找回来了。 胡说八道！谁瞧见你逮贼了？你是干嘛地呀、啊？你要逮贼呀、啊？ 就是你，就是你偷的。 我告诉你，这情况我看多了。嗯、你大爷！我这些年走桥比你过路都多。你行捕头在旁边吗？等他来了之后，你赶紧给我送官，好吗？ 好， 我着急，我先走了啊！ 把人住着，别动，别动，举起手来。 哎，哎呀，你谁能想到，就因为信息对接不上，而让这些个认真的人们呢，闹出了如此大的乌龙。不过事儿到这儿远远没有结束，因为抓贼的不仅被当成了贼，还遇上了另外的糟心事儿。哎呀，我补充两句啊，各位这种心情我很理解啊，下回我再来看各位。你说最开始我就是来这个地盘的，也算是骗。哎， 香葡萄，哎呀，哎呦，我可过来 了。我那徒弟呢？这谁？ 我这老命。 哎，李大妈，您是干嘛来了？哎呦呵，哎呦，你们笑笑笑，不着急说，不着急说，不着急说。哎呦，哎呀， 那边 哪一边？ 我呀。 啊啊。 刚才你交给我这任务，我算完成了。 我交您什么任务了？ 抓贼呀！啊， 我得让您抓贼了。 刚才 不是，待会儿你说什么抓贼？ 对， 哪有贼啊？ 哎，就在那边，有一小伙子，就这左犄角眼睛瞧左边，右犄角眼睛瞧右边。 那是个什么动物呢？ 我一看见就是贼，赶紧这行不得过去。我跟你说，我可干了好事了。 哦， 快点，快点，快点。 哦，好，您慢点。不是您抓着贼，贼在哪儿？他不跑啊！你不管着他？ 不，有一是好多人都压着了呢。 哦哦哦！ 哎， 好嘞，好嘞， 去去去， 在哪儿呢？哦，这， 走，就是他。 这，他呀？ 对。 来， 说你的。 对，来，你过来，你对那贼， 过 来， 过来，怎么样？看着是不是贼？一看这模样就是。 谁说这贼都写脸上是怎么着？ 大妈，这人多多少少我是在找的，但他不是贼，他呀 啊， 他是我徒弟。 你是老贼呀？ 什么？我是怎么想的？ 怎么贼都说徒弟 了？他是本县新上任的捕快，他叫阿福。 啊！ 哎呦，可是你这 你看这事儿呢， 你快给他松绑！好家伙，这家绑的跟粽子一样， 哎呀， 给他解开！哎呀， 你看大妈就是都系的死扣。 嗨， 这事儿 那拿剪子挑吧，别费劲。 阿福，对，不好意思，来，赶紧给拍个图。哎呦，你看看，哎呦，真是委屈这小伙子了。哎呀，这怎么？哎，这是不是这小伙子身上好像少点什么东西？ 找什么东西了？ 哎，小伙子，你那玉佩哪儿去了？ 我玉佩丢了。 我说阿福，你这，你别着急，别你好好想想刚才怎么回事。 你赶紧想想吧，刚才怎么？ 你跟我说说，你跟我说说。 哎呦， 我也没印象了，我刚才一直追那贼， 什么贼？怎么看着那贼的？ 我跟你说，我想起来了，我在旁边我看着呢，他呀跟那贼呀就激烈的一场搏斗。哎，两个人呢就在这个混乱当中啊，就有好多人跟着凑热闹。哎，是不是有人顺手牵羊了，把你这玉佩啪的给你拽下来了啊？是不是？ 那你看着那贼了吗？大妈， 我没看着啊，我这么多人，我老眼昏花的。 阿福，你自己怎么分析啊？ 我， 你看着谁？你那钱包怎么这贼碰谁？贼干嘛呢？你瞧见他了？ 我就让那贼别跑， 让那贼干嘛了？是拿偷谁东西了？ 偷了一大爷的钱包啊！ 然后呢？ 然后就找不着他了。 然后你跟他动手了？ 我把钱包捡回来了。 你跟动手没有啊？ 没有啊。 那是不是那小偷回来给你偷了呀？ 有可能，邢捕头，你说这个倒是有道理呀。 啊？ 哎，我觉得呀，还是那小偷，他那动作可快，移形换影。知道吧？现在都有这个什么叫 会才真多 法术啊？ 什么法 啊？我也不知道，就反正来去匆匆，去也匆匆，反正他来 了。你是上了厕所了？ 不是，他就来得快，去得慢，反正他就是他就动作快。 我明白， 就这么一抽。 阿福，你回忆回忆那个人长什么模样？你说说大概齐，咱们大家伙帮你想想。 那个人长一人来高吧？ 废话。 啊，不是，它是三四三尺，不是 三，那才多大点玩意儿？ 九尺九六八七七八不要九，天地跨虎头。 这小伙子都晕了，你看看哪有这么大？我告诉你， 就让你们给打的，我看 也就跟我一边高。我告诉你，差不多跟我这身高差不多。哎，我对这相特熟悉 啊。 我啊这样，那个他们那小偷如果要是偷了玉佩，很可能啊，我想起来了。就是他， 谁呀？ 就是那巷尾那个小混子六子， 六子， 快走！ 你知道他家吗？ 我知道啊， 走走走走， 我知道，走走，我哪儿都熟。 走，我嘱咐你两句，我补充两句啊。 怎么？ 你再不要声张， 哦，还是老规矩， 哎。 别说他要抓六子， 哎，别喊 呢！啊，不说， 好不让你， 不是，不演也不演， 不演不演啊！ 哎，行，走， 你这样，你这，我先不，您先按兵不动，在这儿啊，你配合我， 啊、 我呢，我先去看一下六子在不在家， 哦， 好不好？ 那我不能嚷啊！ 哎，你废话，你这、啊、 行、 哎，安静啊！哎，阿福， 哎， 你小点声。 哎， 你上院墙那头去， 哇， 你趴着看的是不是他啊？ 侦查啊！ 哎，对，那你别千万别冲动啊！ 别冲动， 嗯嗯。 哎呀， 哎呦我的妈呀，差点摔着我！ 你瞧你， 捕头， 嗯， 就是他， 别着急，先干会儿干。 这玉佩可不错，闪闪发亮啊，好东西呀、啊！呀！哎呀，刚才那人啊，还想追我，能耐大了。哼，哎呀，这回行了，这个阿福估计也被当成了我给捉拿归案了。这下啊，哼，咱就算空手套白狼。嘿嘿嘿，看看我这美玉，哎呀，这就是一笨蛋，这就是一大傻子呀。 阿福，你别冲动，哎，你干嘛？ 还抓我？ 我说他这么着可不行啊， 脑子缺氧了，这位。 你别追他去， 气死我了，站住。 我从那边堵他吧。 哎， 你给我站住。 哎呀， 站住。 哎，咱们快这他怎么来了？又。 你躲我身后干嘛？ 啊， 你干嘛？你认识我是谁吗？ 我不知道 啊。 你谁？ 我是本县捕头，我姓邢。 我对捕头是吧？捕头，快，他就逮他。就他江洋大盗，我跟你说，这叫入室抢劫呀、啊！就逮的就是他呀！快点， 小飞 啊， 知道我是谁吗？ 你 说出一句了你就傻眼，告诉你，今天你算倒了血霉了，兄弟们， 哎， 抄家伙， 来把这小子给我带回衙门！ 哎，我让 走吧你！ 哎呦， 作为一名合格的捕快，阿福今儿还真是遇到了职业生涯里头一次巨大的挑战。不过正所谓吃一堑长一智，有了这样的教训之后啊，咱们再便衣出任务，心里可就得多点谱喽。正所谓接连教训隐身思，来日方长一学耻，吃过一堑长一智，不畏挑战是共识。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喜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示通言，编辑徐然，演播李银飞、叶鹏、小曾、于浩，录音师张笑音，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感谢您的收听。